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们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陈淑庄。 曾经我们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系你出现呢啲占中，系一啲完全只会增加大家嗰个距离更加大，我认为真系会炒祸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系认识中国嘅各个方面，推进中国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经进咗一大步啦，系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谢你身边嘅朋友。 其实只要一日嗰个工程系，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到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聲紅心血力贊成。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呢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喂，咁就返嚟呢个礼拜云端起义啦，咁就 好齐人喎， 好齐人啦，有我哋 铁脚新比森华方东 A， 咁同方东 B 有方东 B 啦，方东 A 嘅 brother 毛网渣喺度啊，喂，咁叫得毛网就係因为我哋嗰日其实星期五大家都喺呢、這个立法会，即係呢个东北事件嗰个会场嗰度，大家碰到面啦，都傾咗好耐啦，睇咗大决事件嘅发展，我就走先嘅，我承认我粒水，我走先嘅，咁啦，咁嗱，讲呢单嘢之前呢，就有一个小嘅花边新闻想讲讲，今日呢林记同黄世泽都踢咗出嚟嘅，就係、是、一年前呢，喺2013年呢 ,TVB 其实呢就呢个深界东北呢有一段新闻嘅，就係话2030年深圳居民无需签署无需签注访港呢单新闻，咁唔知点解去到而家新界东北呢件事如火如荼之际咧，呢条 link 咧个 tag 拉喺度嘅，但个内容又俾人删除咗嘅。 咁应该喺 Google search 翻呢段新闻咧，喺叶富全党入边应该都睇得翻，即系睇唔到条片，但系会睇得翻内容嘅。亦都其实喺高登啊，或者喺其他嗰啲 forums 咧，甚至喺 TVB 自己嘅 forum 咧，都有人 quote。 但系佢嗰个喺而家如火如荼之际 cut 咗呢条 link。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嚇，俾人覺得你身有屎嘅，你係咪為政府護航咧？ 你其實講下 考核 係咯，你其實講下呢個咧考核嘅話咧，係不單止 TVB 嘅，咁樣咧早前係亦都有相關嘅一個 topic 啦，就喺高登嘅，咁、那個 topic 名咧就係大鑊，新界東北過咗大陸人可以無需簽證居港。咁樣入面呢就有一條 link 呢，就係呢、這個某份 direction 嘅媒體， 某份方向嘅報紙， 係呀、啊、有好一個好有方向嘅報紙入面嘅一個報道嚟嘅， 冇窮人㗎睇佢。 咁呢就我翻查返呢，就似乎都係 delete 咗嘅， 係咁啊，阿方東你補充下， 好巧合囉， 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就其實都係應該今日咁啱一齊俾人發現㗎嘛，因為我見即係我見 TVB 個討論區嗰度好似係今日嘅，咁但係呢篇新聞就應該似乎係爆咗出嚟，有啲問題，佢哋就知道呢啲有潛在風險， 因為好多人林記黃世就係一講呢就一呼百應啦，我都即刻高登，喂有單咁嘅嘢喎 ,cut 咗喎俾人，咁點先， 佢 cut 其實有原因嘅、啊，因為早過林記同埋黃世澤提嘅啦，因為我哋做本土新聞嘅時候咧，有做即系喺做 東北呢個 topic 嘅時候，我哋 講講你嘅 title 先。 哦，我依家系本土新闻嘅即系编采主任啦。 Okay, 但本土新闻系一个媒体啊。 依家新媒体咯。 新媒体，我一定要强调呢个其实是一个新嘅媒体啊！你唔可以唔当系媒体。 好烦啊！我唔想做广告， 啊、又要讲系新媒体啊？做乜嘢？ 系 得翻转头讲咧，咁喺我哋嗰个 page 同埋我哋嘅网页嗰度咧，就曾经做咗张图咧，同埋一个小段嘅报道咧，就讲咗梁振英其实至少喺两次公开场合，包括一次区议会嘅会议，定系唔知。咩度咧？系有讲过将呢个新界东北咧视为呢个特区中嘅特区咧，系免呢个深圳区，即系深圳居民可以免签证入出入境咁样嘅。咁其实你变相地就冇咗呢个一国两制。 但佢成个 project 咧，应该早于梁振英上台。我记得好耐之前，我同阿森华做紧万里望，定唔知再之前已经讲紧，系有一个咁样嘅，而系唐英年 sell 噶嘛。 因为唐英年嗰时 sell 嘅就系有少少分别，佢 sell 嘅就叫一小时生活圈。 嗯， 咁。嗰、那個咧就講緊高鐵啊，同埋嗰啲交通網絡咧，就可以即係方便呢個港中交流啦。咁佢嘅意思就係、是，但係嗰時仲未講到新界東北嘅發展計劃，要消滅邊界呢樣嘢。 你一講咧， 你講一小時生活圈又真係我哋本台嘅 Michael Mo 咧，真係嘗試過呢個一小時生活圈 點啊？ 咁咪測試呢個高鐵，佢測試四種交通工具， 係咪好有生活態度啊？ 定 係 嗰個咁嘅高鐵咧要三個幾鐘頭先？ 嗱，我想講呢樣嘢啦。我想讲一样，你讲一讲开高铁就系话，正正系嗱，当初起高铁就话会一地两检啦，咁最后证实咗，喂，做唔到噶嘛？ 一地两检你系违反基本法噶嘛？ 系做唔到噶嘛？咁而家再揭发咗呢一样嘢，嗱，再摆喺我哋面前啦， 得噶啦， 而家得啦，有白皮书，白皮书嘅推出 系啦，嗱，我就想讲呢样嘢，喂，就引证咗一样嘢啦，就系拆瓜咪得咯，同埋新白皮书咁讲嘛。系嘛？而家基本上一個一制噶啦，仲使乜關卡啫？喂，咁所以推翻去上個禮拜我哋喺個集會，我哋見到嘅嘢，陣間可以講。我哋個諗法都係嘅。喂，其實而家新界東北呢件事，絕對係全香港人嘅事啊嘛。嗱，講一講個重點，我想講。其實我到今日呢個 moment 咧，我係肯定咗嗱，即係呢啲好 inside 嘅嘢。不過我相信好多人咧。好多听众都会知道我讲阿明嗰单嘢㗎喇。阿明嗰单嘢系咩嘢，如果唔知嘅大家自己 Google 下啦。我系肯定咗阿明阻止人哋去台铁马掟烂个玻璃嘅。我肯定佢系做阿明系做得啱嘅。因为 呢件事呢俾人话㗎喎，你知唔知 係呢个嗱，我阵间讨论呢啲花生嘅阵间我讲埋我个立场。因为嗰两个年轻人呢抬起铁马嗰个呢森华都睇到条片啦，即刻粒水，因为佢哋真系未充分考虑到。你做呢啲行动呢，你唔可以一时冲动一股热气上脑㗎嘛。系嘛？所以我对于片中咧，我对于片中有条女揸住杯汽水吓喺度喺度食花生， 条女 我唔识嘅， 你认得？ 我认得啫，我唔识嘅。 哦，系系边位啲朋友嚟啊？ 唔好讲啦，呢啲就 唔得。 咁咧， 公众 系啦，讲到边啊？系啦，嗰条女，即系你食花生咪算咯，你唔应该怂恿人哋去喐，你自己又唔喐啊嘛，系咪？所以阿明咁做系啱嘅，但系我哋有个问题，我头先开麦前我同阿毛毛兄倾，喂，其实如果今次即系我啊，觉得叫留 quota 啦，唔好冲动住啦。但系他日如果立法会系否决咗公民提名，其实系咪应该冲入去咧？這个要谂嘅，因为当个议会真系完全失效嘅时候，而个政府又唔系我哋授权俾佢，這个其实系一个暴政嚟嘅，系应该推冧佢。 我覺得個位咧就唔係話係唔係否決公民提名，我覺得唔係話嗰個議案上高嗰、那個嗰、那個取態，而係當你嗰個執行嘅時候係點樣，就好似今次嗰、那個反應就係點解唔兩聲，今次令到人哋個反響咁大咧，就係因為佢根本上佢一個制度上嗰個強加，係 啦， 屌你老母，喂，問你個權力來源喺邊撚度，你噏唔撚出，求其噏啲鳩嘢，然之後就話再我答撚咗你噶啦，你再問我四十五條趕鳩你出去，喂，你做乜撚嘢啫，大撚曬。 阿毛毛，我又讲个插曲你听。我寻日食饭，咁啊，我就食到中途，我就埋单走，因为好嬲嘅。我后边嗰台人咧，就不断话嗰班示威者、青年人系暴民，不断闹佢哋系暴民。 呢个礼拜我都听好多 啊。系啦，咁我就真系想问下，你知唔知个议会发生咩事？你知唔知道连规程问题都唔俾问？你连议员？原本有五分钟的发问问题变成一分钟，喂，当个议会不是爱来议事的时候，你问我问你议会要来做什么，你为什么调回话年轻人是暴民呢？ 系嘛？喂，唔饮水唔觉得牛头低，因为你个议会已经唔系议事啊嘛，你强硬地过，你不如玩串啲，根本唔使搞咁多嘢啦。一嚟就话，唉、哎，表决啦，唔使倾啦，你不如咁啦，系咪先？即系所以我就有个问题就系想问下毛毛啦，就喂，如果下次真系咁样，即系喺呢个公民提名嗰阵时候，佢又系咁 Q 样，我哋即系仲系继续手牵手坐喺度等俾人拉啊！嗱，我唔同意等俾人拉噶，首先讲明先，即系我哋继续和平理性。 你嘅意思就系好似上个礼拜咁？ 系我唔同意嘅，我觉得唔需要俾人拉咁走咯。 嗯， 你俾佢拉嘅，你无需要喂，因为嗱，佢而家咧就掟波钟掟到嚟紧个礼拜五，咁暂时叫暂缓咗嘛，你无需要喺度牺牲咗自己。俾佢拉嘛， 系呢个亦都系，我觉得啦，因为你喺度俾人拉咗咧，亦都系另外一个影响，就系话今次即系好多人叫第一次俾人拉， 咁当你衰唔抵， 当你第二次嘅时候，佢哋系咪仲咁够胆咧？因为叫做好多人唔，尤其第一次，好多人唔识得咩叫踢保，咩叫坐爆，咁你。第二次去嘅时候，好多人真系保释过啦。 系咪 你保释过，其实系变相系认咗噶嘛？ 你阿毛毛你点睇？同埋有一样嘢，我想请求话阿毛毛得闲可以做下，整呢个社运懒人包。真系好多人唔知咩叫踢保啊，咩叫坐爆，真系唔知道。即系如果你哋可以整下呢啲懒人包， 系啊。 但系呢啲其实嗰日已经做咗咯，即系譬如话 Jacob 嗰啲已经喺嗰日。同埋王永智嗰啲咧，一路系咁讲， 现场讲啦， 现场讲就系话抄低边一啲电话，抄晒喺手嗰度啊嘛，因为俾你戒指啊嘛。 抄低电话，但系冇教人哋话坐爆，唔好保释啊嘛。冇叫人唔好保释啊，佢哋系话冇叫人保释，调翻转系有人嚟问我话。叫我留低个电话俾佢哋，如果我俾人哋拉咗嘅话，佢哋负责搵人保释我哋。 系， 即系你调转咗个 concept 啊！我哋系认为我哋自己冇罪嘅时候，我哋点解要保释啊？ 嗱，首先一句就已经讲晒嗰个，即系佢留喺度集会嘅立场。如果你自己 claim 系一个和平示威，即系一和平集会嘅话，唔系一个非法集会嘅话，其实你走系冇问题嘅。你俾人拉先系一个问题，你俾人拉咧就变相。警方有一个正当性话俾你听，你系一个非法集会。 啊、 你要自首嘅话，你个态度就其实变咗做你其实系默认我哋系非法集会。我俾你拉，就算你系叫做公民抗命啊，但其实我哋本身甚至系议员。当日阿边个咧？当日梁耀忠其实出嚟讲嘅时候咧，佢话：喂，我张超雄同埋郭家麒三个议员一企喺度，我哋三个可以证明佢哋唔系非法集会。咁嗰时嗰个警察咧，即系。我唔知佢系 inspector 定还是系警司咁样啦，佢系指住佢话：，喂，你啱啱冲完，啱啱冲击完，你话俾我听你系和平集会，咁然之后梁耀忠就答佢话：，之前还之前，依家还依家，我心谂你撒谎噶，即系好简单一样嘢。 同埋咩叫冲击啫？ 唔系，我好老实， 我觉得唔好承认有冲击呢样嘢，不过唔系冲击， 唔关事， 只系示威啊嘛， 唔关事。 点解？即系我觉得嗱，我觉得抗争者应该企硬咗，屌我哋冇冲击啊，我哋示威。我哋好威咪展示我哋嘅威武 喺佢哋个印象或者大众嘅印象之中咧，只要做出一啲咧系超出咗警方佢所容许你做嘅嘢，就已经算系冲击。 喂，你搞错咗啦！首先嗰一样嘢，当日嗰个地方先系有一个 area 系叫示威区，其次嗰度系一个公众地方。 系啊， 你如果你话佢哋喺嗰度系一个公众大会，唔该。去所有一啲路public 嘅地方係有直播世界杯嘅地方，唔該拉鳩曬。 唔係，我想問多個問題啊！如果阿方東，我問完方東先問方東邊，我想問方東，喂，如果做出佢哋接受唔到、超出佢哋預算嘅範圍叫衝擊，咁我喺警方面前除咗會自作，咁咪叫形成咗衝擊 咯？其實佢哋都視為係㗎，因為你上 喂咁下次衝擊好簡單，大家除咗條褲自作啊，一齊。即系你知唔知以前咧？我翻过一间邪教教会，佢话三五知己一齐， 黄色嗰啲衫， 唔系三五知己一齐自足，除咗可以增进友谊之外，仲可以促进大家关心自己个、关心自己嘅身体，了解下自己身体同埋血液循环添。佢不如咁做啦。 某些人好开心喺6月4日喺九龙半岛发生咗某啲事噶，即系某个嗰晚咁嗰晚佢哋即系有啲人去咗散步啦，喺广东道咁样，咁佢哋都即系警方都视之为系一种冲击噶。系啦，即系但系嗰件事其实好老实讲系其实做唔到啲咩咁。 同埋亦都讲翻啦，即系我觉得喺呢个 moment 咧，啲差佬话你冲唔冲击啲你控制唔到啊。调翻转头，我想讲嗰样嘢就系、是。 点解要喺度俾人拉呢？嗱，根据当日 Jacko 佢哋嘅讲法呢，就係话要去宣示佢哋嘅理念啊，佢哋 message 唔係话理念，同埋佢哋要喺度展示佢哋一个和平集会。 吴切回又唔肯走啦，总之就话。 嗱，吴切回唔肯走啦，咁其实我又想问返啦，当日六四黄丹佢哋都系展示紧一个和平集会嘅，但我见唔到佢哋坐喺度等俾人拉。 有咩睇法？ 当日嘅黄雀行动系点嘅？请问 有咩睇法啊？阿王对于呢样嘢？ 嗱，好老实讲咧，你讲喺示威区啊、和平冲击嗰啲嘢咧，系废话嚟嘅。 嗯， 点解咁讲咧？因为上次叶宝林咧，你入咗去呢个立法会嘅大堂啦。咁、其实我唔讲呢样嘢啦。如果你根据呢个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嘅第廿条咧， 阿教主讲嗰个样嘢啊， 第廿条讲咧，其实你只要咧系非法地。即系系啦，非法即系所谓非法就进入或者系逗留喺嗰、那个逗留喺呢个立法会会议厅嘅范围，会议厅嘅范围唔净止个栋大厦，包括前边嘅 public area 都系，前边嘅公园啦、backyard 啦，所有地方其实都系嘅，甚至嗰个平台都系嘅。 嗯， 所以你话佢即系你话呢班人咧。佢因為示威，其實佢有申請過嘛。而嗰時嗰刻咧，個示威個成個示威區嘅所有嘅鐵馬係俾人哋拆曬噶嘛。嗰、時 Jaco 啊、黃永志嗰啲咧係攞住嗰啲鐵馬咧圍住咗一個區，好似個司令台咁樣啊。基本上我即係如果你廣義地講嘅話，嗰、個示威區基本上係冇咗。同埋另一方面就係話，你除咗嗰班人之外，之後又另一啲人侵入去噶嘛？咁所以如果佢話你非法，即係咪已經授權逗留嘅話，其實佢按第二十條咧，佢係可以 charge 你所有人嘅。即係你如果講法律嘅話咧，佢哋做嘅嘢就合理，但係呢樣嘢咧係要立法會報警先做嘅。咁所以當日咧嗰啲和平示威嘅人就 question 啲警察：，喂，你有冇得到立法會嘅授權？即係譬如話秘書處報警去驅趕我哋先。 呢個係一個問題啊！而家動不動咧，好多議員包括民主黨嘅黃碧雲都係贊成有咩喐就報警，呢、這個好危險。我覺得真係喂立法會，你係唔應該動不動就用警察嘅，容不易差六嗱差有槍噶嘛，佢指住你。喂，你喺任何表決嘅時候差佬出嚟，喂，你完全跟隨689議員去表決都得噶啦，咁樣呢個好危險啊！你點可以動不動你請差佬嚟嘅啫？ 唔係，最好笑就係一樣嘢，上個禮拜六嘅時候，何秀蘭啊，先講完話葉寶林嗰啲衝咗入去立法會咧，咁啊話好合作啊，好咩成咁樣，好龍即係 女林元三。女林元三啊， 即系佢话啊，咁好和平，好理性啊，佢哋吓同啲保安都有讲有笑，即系好和平啦、啊。咁点知之后咧，又有人冲击佢讲紧阿达嗰啲啦。 嗯， 哇，嗌得咁亲昵， 好亲切啊，真系好亲。 即系我唔中意嗌阿鸠达咁好烦噶嘛。 哦，唔系念力王啊，人哋以为 X 名其中一个角色。 你呢讲埋衰嘢做咩？即系。 即系你做噶啦，嗰幅图 唔怪我都唔识做图，全世界都知道我唔识做图啦。讲 唔系个 cousin 做噶，我张图，哎唔讲呢样嘢。 咦大石， 所以要听嘢咧，一定要听云端起义啦。 大石， 最近北京 要爆、啊， 北京要有料爆、啊。 点会？唔系啊嘛 ，cousin 整， 喂唔好再提啦。 嗱，再 唔好 再 啦。嗱，你唔好再讲啦，讲到你 唔系边张图啊？算，唔好嚟啊！你又喺度讲是非咁多私怨嘅你哋。讲翻件事先，咁佢哋就讲讲热血公民啊，兰花系啊，香港人有线嗰扎咧，就忽然间充满咧，就令到个秩序大乱咧。咁于是警察嘅处理系非常之正确嘅。咁、但系今次咧，佢去到呢个集会嘅时候，佢又另一番说话咯。佢就话咧，其实咧呢、這个暴力咧就系、是、其实喺社会入边咧不停咁发生嘅。即系啲公权力咧如何去侵犯人民啊咩性啊，讲啲咁嘅废话。但系大家要知道佢其实有身份冲突嘅，因为何秀兰咧其实就系行管会，即、就、系、是、立法会。嘅行管会嘅其中一位成员，第一，第二咧就系立法会嘅保安指引咧，即系曾玉成讲嘅一二三四级咧，其实系根据行管会嘅设定嘅。咁于是咧，秘书处决唔决定报警咧，其实系行管会嗰啲指引度话事嘅。咁而行管会入边嘅成员又系何秀兰，咁即系其实咧， 报唔报警呢样嘢咧，间接地系由佢哋定嘅指引去造成嘅。咁你依家搬龙门就为某啲团体咧，就视为一种冲击，而警察啊做得非常之正确。但系另一方面咧，今次警方咧就出动呢个部，即系呢个镇部队咧。啲防暴队 啦，防暴咗啦， 防暴 队 嘅阵部咧，我哋一路喺度睇住，一路喺度睇住防暴队走入去立法会大楼，一路就喺度。 喂，其实好紧张，嗰个气氛系好得人惊嘅，因为我都喺现场啦，咁就佢系响个警钟啊嘛， 系 keep住响警， 跟住防暴队嚟，然之后走咗先。你记唔记得第一次嚟一嚟就走啊嘛，嚟一嚟离开咗，跟住就再翻转头，你嗰下系好惊嘅，嗰下觉得哇，点啊，系咪想加码班马嚟啊？ 佢有啊，佢其实 好惊啊！嗰下 佢其实第一批咧有五十零人到咧，我 count 过啦，五十零人到之后，我再隔一段时间咧，其实即系已经系预备拉，即系拉咗少少人链嘅时候咧，我系见我再闪去后面睇咧，佢哋系有增援噶。 嗯，即系但系咧，即系讲开呢样咧，我觉得今次冲击系冲击得好嘅，即系但系我觉得系即系当其时，我记得我唔记得系咪 Jacko 啦，嗌麦嘅时候，我觉得有啲好有问题嘅，因为前面嗰班人咧就喺度冲紧啦，但系后面咧就不停喺度讲话，后面我哋依家有防暴警察嚟啦，佢将会拘捕晒我哋噶，跟住咧系不停系讲呢啲嘢，其实你系完全系士气减五十嘅， 唔系其实喺现场睇咧，大家好少注意一啲细节，所以点解我要走去做个记者，去不停咁做现场键盘战士咧？原因就系因为话喺嗰时嗰刻咧，即系前面啲人仲冲击紧嘅时候咧，Jacob 喺度嗌紧麦嘅时候咧，事实上咧，当其时陈志全、陈家乐同埋陈伟业咧三陈咧，其实就已经去到 Jacob 嘅面前。咁然之后呢，陈家乐係俾咗个 T 字嘅手势嘅，仲要俾咗好几次俾 Jacob 听。咁 Jacob 先至开咪叫佢哋暂停一下。 嗯。 因为本身呢，按譬如话李慧玲嘅讲法呢，土地正义联盟班人呢其实冇諗过要冲击，更加冇諗过要撞爆玻璃嗰啲咁嘅。 但个问题就係呢度啦。我点解会咁讲呢？阿明 stop 咗人哋搵铁马撞入去，佢讲一样嘢，村民唔係咁谂。咁其实呢样嘢唔系净系村民嘅运动嚟啊嘛，当然我到而家我都认为阿明咗 stop 咗去撞烂玻璃系啱嘅，系啱嘅，呢个决定系啱嘅。但要谂下呢样嘢，成个运动唔只系村民嘅运动嚟噶嘛，一个全香港嘅运动嚟噶嘛。大家点解仲去吞咗去？哦，呢个即系村民先系主体，喂，咁系好错，咁系无助于呢个运动嘅提升嘅，我觉得。食紧家乡鸡嘅方东 A， 唔好意思。 系， 但系咧， 阿方东 B 唔系呢个方东 K 啊，我系而家。 方东 B 食嘢喂， 唔系其实 奸鸡， 系其实佢会，我觉得而家佢又即系又要出咁样嘅声，又系无可厚非嘅。 嗯， 即系话要将佢同村民拉埋咧。 系， 其实某程度上咧，今次咧，即系星期五单嘢过咗之后咧，政府嗰个回应咧，星期六出嚟嘅回应咧，即系空群而出嚟嗰个态度，其实好大陆嘅。 嗯， 即系话。我哋相信咧系嗰五个部嗰五个激进组织，佢仲要系用呢个字眼 嘅。八个咩？根据文汇报嘅讲法， 佢后来嘅消息人士话五个啦，跟住佢话嗰五个咧都唔系村民嚟嘅。佢相信咧呢啲咧就即系咧其实系佢哋自己咧啲单独嘅行为。就同村民无关，佢哋咧就想咧分化咗，即系其实政府想分化，咁跟住当然啦，星期一出嚟嘅唔系星期日出嚟嘅回应就系 冇得将佢哋捆嗱，无望睇到嘅，佢点对财哥啊？人哋挂 banner 嗰阵时候。 哦喂， 大佬， 真系，但系真系有用喎、 啊，仲讲呢啲收皮啦、 啊！我真系呢个真系正啊！ 我真系听到，系 当日咧，阿财哥咪挂 banner 嘅， 系啊系啊， 跟住挂 banner 嘅时候咧，下面有啲人喺度接嘅， 系啊， 咁样咧接嗰几个俾人驱赶走咗啦，跟住有个人咧就唔关事，行过嘅啫， 嗯， 跟住俾人哋咧无啦啦有个差佬咧就说，喂，你做咩袭警啊？咁样咯、 啊， 唔关事，完全行过。 所以 但系我头先所讲就系话，政府今次嗰个做法就系想分隔开喺大众嗰个印象上面，都觉得好似系即系系你哋一小群嘅人，一小撮嘅人嘅问题。 佢呢个手法好成功，我都话食饭嗰阵时候，我听到后边嗰台话 系啦。 佢仲要讲样嘢，快啲占中啊！唔该，嚟个小六四杀晒你班仆街唔家产。 哦，咁我又未听到咁样，但系我星期日食饭嘅时候，真系听到有啲人话。 嗰班村民都唔想你哋咁样做，但你哋咁骑劫 系 骑劫喎，佢 要前瞻啊嘛，你个前瞻就系话，喂，好啦，上次其实高峰时期有一千啦，平拉翻匀系得几百人嘅啫嘛，喂，如果嚟紧礼拜五六二零又得几百人，就真系冚噶咯，即系你一定要将呢样嘢提升到全港市民都关事啊嘛。如果唔系，喂，又系得个几百人，屌你过硬啦！我唔使咩，写包单三点钟得一个，点啊？阿方东 B， 你觉得 吓？ 你点睇啊？ 阿东 唔系，其实嗰时已经系好克制噶，即系翻转头就系话，我意思就系话，嗰几个社运组织咧，即系参与帮反东北计划嗰啲组织咧，其实系想 play safe 嘅， 嗯。 即系佢哋都唔主啱先讲啦，佢哋唔主张冲，亦都唔主张要爆玻璃嗰啲，又更加唔会主张呢啲嘢啦。所以陈家洛咧俾个 T 字手势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想揿停呢样嘢啦。即系 T 字佢系想叫暂停， 停啊。 OK， 净系想叫停啊。我影佢好。 唔通叫佢食 KitKat 咩？屌你 ！Time out 啊！ 屌你！唔通叫佢想食 KitKat？ 我错啊！ 而且佢要做几次啊？咁所以已经想停噶啦，但系无啦啦就因为要爆玻璃，所以又嗌咗嗌啫嘛，即系阿明喺前面嗰度嗌嗌，又然之后，所以先至出现咗话揿唔住嗰个情势啫嘛。佢哋想 play safe， 因为其实就听嗰三个议员嘅通咧，虽然系赞紧佢哋做嗰个行动，但系另一方面，其实你都想揿停佢哋嘅。 咁的而且确，我都觉得而家个 quota 唔应该喺呢度嘥嘅。 因为佢哋夹计讲嗰样嘢咧，就系话你哋其实今次已经逼到佢要休会，暂时休会。因为你喺议会入边咧，何秀兰喺五点半嗰嚿叫休会嗰个提案咧，已经俾人 ban 咗啦嘛。 嗯。 咁然之后喺一个字之后咧，吴亮星已经提话缩短。发言到一分钟咁，即系提议案到一分钟咁啊！其实呢啲行为已经好愤怒啊，令到人哋即系唔系 对麦， 唔系单止村民嘅问题啦，亦都系唔同嘅社运人士啊，同埋一啲你可能系外边你 call 人嚟嗰啲参与者咧，亦都感到非常之愤怒。包括我自己听到，我觉得黐乸线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要知道就系群众运动。同埋团体运动中间系有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嘅。团体运动，譬如你话热血公民、双往喺尖沙咀搞嗰啲，又或者支联会喺六四又搞嗰啲，嗰啲咪叫做团体运动咯。因为佢哋系 under 一个团体，系有统一意志噶嘛，大家唔会唔忽然间唔听指挥，有个领导如被使指咁样控制噶嘛。 群众运动又唔系 群众运动唔同噶嘛，你自己谂下，新界东北嗰个已经有好几个年轻人嘅组织啦，大家嘅谂法都唔一样啦。就算佢有共识，咁你有其他人去参与呢嚿嘢噶嘛？咁嗰嚿嘢系唔受你操控噶嘛？ 所以我咪反对，我都由始至终阿明截停人哋系啱嘅，但系佢话村民唔系咁谂系错啊！我觉得 忽然间爆冲上去嗰啲都唔系村民嚟噶啦，学联一早之前已经讲话我哋会有、啊、今晚一定会有嘢搞噶啦，咁、你唔去 走 去丙学 啦， 村民搭晒车走晒咁滞噶啦，你唔去走去丙学联， 好，我哋下节翻嚟继续呢个 topic。 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 喂，咁啊，啱啱发生完620。唔係613事件啦，聽翻頭先個 jingle 嘅別具意義啦。喂，但係頭先咪後咧，我同阿毛網都講一樣嘢，就係因為有人衝，所以先至壓後啊嘛。 個效果其實就係 有呢個效果。 吳亮星嗰時已經剪報噶啦， 係啊， 係忽然間啲人睇到剪報，忽然間覺得就係話，其實已經冇得做噶啦，即係你呢個和平示威， 因為台上面都講咗話議會失效啊嘛。跟住啲人就起哄冲㗎啦嘛。 係啊。 喂，唔係喎。个 check the point 就係佢公布议会失效嘛。 其实我觉得呢佢係借机㗎喎。今次对佢嚟讲其实你留意返呢其实都差唔多结束㗎啦嗰个会议。佢差唔多结束嘅时候突然间话停话保安系又停。其实我觉得佢除咗系话可能叫俾你班友宣泄下道气之外呢你嚟到一个礼拜佢一早部署好然后一早去快快搞掂等你啲人未放工之前搞掂呢佢仲易过。 喂所以我就係话啦咁嚟緊点先 嚟緊你未必 出嚟。嗰个群众运动系咪真係有叫佢如果有人冲真係有佢定系点呢 但系六月好简单讲一句其实你喺社运现场呢好多嘢都系瞬息万变嘅你系估唔到㗎。 系啊。 六月六号嗰日啦即系葉寶林好遲嚟啦唔好講話佢啦。嗰班新界村民呢係財哥嗰啲佢哋冲先㗎。 係呀、啊 嗯。其實財哥佢冲先㗎然之后嗰啲社運人士先跟㗎。社運人士呢就據我聽返嚟 ,Jaco 好似有諗過話要冲嘅但係實際上佢哋冇諗住做最後 ban 咗冇付諸實行嘅。咁返轉頭我要講啦。咁忽然间嗰班村民冲咗之后呢曾玉成嘅讲法就係话佢冇启动到咩嘛启动到个保安机制嘛佢去到一级二级即係好低级㗎嘛。咁然之后佢就赖话係啦赖话一啲组织冲先至升级咗呢样嘢。咁嗰时呢见到留守都係得返四个然之后剩返其他八个人呢即係包括叶宝林啊包括周洛行嗰架呢就去 convince 嗰班人去走咁先留到12点几咋嘛其实晏走过一个钟咗喎然之后有啲社运友就话俾我听佢仲喺度留守啊咩成日因为我话其实事无可为咁我礼拜话然之后佢话咩佢仲喺留守佢晏咗一个钟走咗嘛有咩咁摆咩料啫。嗰时觉得系冇得做嘅。但係点知忽然间今即係13号呢一日呢忽然间就爆出嚟呢即係嗰種火喎、啊、其實有好多人係上一次冇去㗎嘛因為上一次得夾埋嗰社運友都係得50人衝入去㗎嘛。 我出級 point 就係吳亮星咁去強姦嘅議會㗎我覺得係。呢、這個係 唔係我覺得呢個其一啦其二係真係台上嗌議會失效但我覺得有一個矛盾位喺度就係、是、我成日想講嘅。嗱今次有人話阿銘其實係制止咗 一場浩劫㗎嘛。 一場浩劫因為隨時會開第一槍。 嗯。 你点睇咧？呢样嘢又好似系喎。嗱，我基于一个客观， 再上一个礼拜，长毛都叫人唔好咁样。 我基于一个客观环境，你睇到嗱，而家曾伟雄系癫咗嘅。嗱，我阵间我讲埋呢个警车打人事件啦，好明显班差佬系接咗 order 之后系放个 order 系俾佢放任去做，放任做啦。呢个第一，第二，你睇到解放军污染维港嗰下咧，除咗写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几日系有个武警个武字喺个墙嗰度出现。呢、這个系一个恐吓嚟噶，呢个，所以话阿明阻止咗社运第一枪咧，系同意嘅，我同意嘅。但系点先？你呢一枪始终要开噶嘛？即系嚟紧啦。喂，第一，我先唔同你讲人数啊。如果又系咁夹硬强奸过嘅，咁点啊？ 所以我咪就系话调翻转，我同你讲话唔系话 好矛盾啊。我觉得 我唔调翻转唔系冲唔冲嘅，而系话我哋依家东北好紧要啦。咁嚟紧20号。就可能就係好似我頭先講咁樣話，佢個目的就係為咗可以鋪好曬啲路，一早過咗你咯。 唔係，所以你 一開會，一個鐘頭內搞掂。 唔係，我明白之前試過，我明白今日都有網台呼籲大家請假出嚟，但我覺得係唔會嘅。你而家問題你點做到全香港覺得呢個係真係全香港嘅問題？我點解咁興係因為喂屌你去食飯都仲聽到人話最好快啲佔中啊！離場小六四殺曬你班社運冚家產，喂！你稍微有睇新聞你知道个议会咁撚样运作你冇理由唔会支持班学生㗎嘛。而家就係正正係嗰个消息出唔到去呀、 啊。佢、哋如果淨係睇电视嘅新聞咪唔会囉因为电视嘅新聞就係话俾你听嗰班人系暴徒嘛。 即係我哋都系有一个责任。我諗我哋 嗱，无网系一个媒体啦，咁我觉得花生台都系一个媒体，我哋都有一个责任啊嘛，点样将呢、這个喂？其实新界东北系全香港人嘅事嚟嘅，呢样嘢你要传到出去，而家传唔到啊！呢个大镬嘅，系啦，你系做啲嘢令到个延迟，延迟系点啫？延迟个结果始终都系要过嘅时候，你延迟系冇意思啊嘛。 其实你又唔可以话，即系公平啲嚟讲，你唔可以话传唔到出去嘅。咁实际上边，你睇到嗰晚直播系咁讲，虽然大家有啲会睇咗世界杯啫，咁但系其实。各大嘅传媒亦都不停咁样喺报道紧呢件事情，即系立法会嘅实况有唔少嘅传媒喺度报道紧噶嘛。其实大家都知道咩事，又或者系 唔知个议会入边咩事，净系知道有呢件事发生，又觉得嗰班系暴民，呢个先大镬。 唔系，其实佢哋对于 我可以话俾你听，呢、這个未必，因为系非常之令我跌眼镜嘅系 Baby Condom 一面倒系支持。反新界东北呢、个系我跌眼镜嘅，佢哋居然 咩原因啊？咩原因？ 咩原因？佢哋反而全部都系好清楚话系新界东北系会令到佢哋有人落嚟，即系劈关啦、啊，落嚟同佢哋抢啦。 即系主要系因为呢个原因， 系因为抢学位啊嘛。 如果唔系呢个原因，佢哋以前都系即系冇呢件事发生。 喂，其实我谂一样嘢， 但系好罕有啊 ，Baby Condom 一字。 咪住先，咪住先。喂，我谂一样嘢，我谂一样嘢。不如我哋陣間即刻拍條片咧，喺啲屋村啲走廊拍咧，揾個女仔跑出嚟，救命啊！救命啊！咩事啊？咩事？咩事？啱啱嗰邊新界咁樣拆咗掛，好多人搶曬我啲奶粉啊！喂，點啊？呢個係咪先？ 搶曬我啲學位， 搶曬我啲奶粉同學位啊！仆街！ 只不過一聯想到或者一拉到去呢啲議題，佢哋。就会挑起佢哋嘅神经啦， 因为你呢个系确确实实系一个资源争夺嘅问题啊嘛，所以你话佢哋唔知咧，其实唔公平噶。 但系点解我遇亲都系啲咁嘅人？我唯一遇到一个咧就系的士司机，我上车同的士司机讲，的士司机，屌嗰啲人傻噶，都唔肯听陶杰嘅，你有冇听陶杰啊？我话有啊，卖咗陶杰都话死捻紧啦啲钱，屌你老味，梗系要充够啦。 正常根据你嘅运数咧，你上车，你讲咩？你冚家铲同我车？ 嗱，嗰日就系有的士司机。是赞成我的观点，唉，而家啲人冇得救啦，屌，佢哋咁捻中意大陆，好多嘢大陆落嚟噶嘛，觉得大陆咁样好翻上去嘛，屌你老味，即我嗰下个觉得想，哇，屌，我俾23蚊搭的士都系抵嘅，你明白？嗰下我觉得自己好得抵嘅，即系你嗰个绝望又话，喂，你去到边度都听到一啲负面嘅， 如果你 对呢件事负面评价嘅人， 你落车俾钱个司机都咯，唔使啊，我哋志同道合，唔收你啊， 唔系、 啊， 我调翻转23蚊，我俾30蚊，佢话唔使找。我条气好强，唔肯洗澡啊！哎，咁样多谢啊！佢真系，哎，咁样多谢我，梗系啦，屌！ 咦，呢个都唔够爽啊！你有本事试下听下听下长毛一年讲廿几次，屌你老尾共产党先啦、 啊！系、哎，唔系，但系所以我就想问下你今日都话过李慧玲啦、啊，即系喺 status， 你都有提过。喂，我真系觉得佢嗱，佢嗰阵时啱啱太阳花学运，佢就走入去，又话人哋点几叻。喂，而家呢单嘢都系咁嘅啫嘛。 咩啊？佢嗰时俾人炒鱿鱼，然之后大家喺度支持啊，炒佢支持言论自由。 咁而家又谴责人哋暴力，谴责人哋冲击，咁即系咩事？喂，当时太阳花都系爆玻璃入去嘅啫，咁唔好今时作飞先得噶，唔好作飞今时先得噶嘛，系嘛？ 嗰时台湾嘅大报啊，无啦拆迁事件啊，又牵涉到一啲中国嘅公司喺背后。不停咁收地啊，咩成咁样？嗰市村民啊，不停咁守护自己嘅土地啊，写嗰句口号系咩嘢？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啊！忽就加份民生。 而家咪嚟咗香港咯？ 系啊， 今日拆东北，明天拆政府啊！忽就加份民生。 呢样嘢咧，我真系想讲，李慧玲都未系最扑街嗰、那个，最扑街嗰、那个 边个啊？ 刘慧卿，我觉得 系啊，点啊？ 即系我唔讲嗰班团体住啦， 你都唔分析佢系咪四方啦，系嘛？唔分析个形状。 喂，刘慧卿真系扑街喎！你走出嚟即。撞完之後停咗之後，你劉慧卿走出嚟話：我哋要堅決去反對呢啲咁嘅暴力行為。我哋總之係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之外嘅方式，我哋係唔會贊同。 好撚簡單啫嘛！ 但係個問題係，屌你老母，成單嘢你成班民主黨去撚咗邊咧？ 好撚簡單，我同你講啊， 冇撚出現過。 只要衝擊嗰班人，個個都係叫自己做羅亞，一定冇事。你系罗亚就配方舟噶啦，边有事啊？唔系，即系我觉得咁啦。有个， 你咁讲，我应该称呼啊刘小姐为罗亚， 点解 配方舟嘛？ 哦，系、啊，唔系。咁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即系大家要谂一谂。嗱，当然620系一定要出嚟，但系真系要做一个准备。即系我觉得系要系时候 出嚟抗爭係要唔可能冇準備。即係阿明勸停嗰兩位年輕人係啱嘅，嗰兩位年輕人的而且確冇準備。聽到阿明咁拋，即刻拋一拋窒啦。冇我唔係笑佢啊，啱嘅。你冇準備真係唔應該衝嘅，真係啱嘅。阿明係做得好嘅，但係嚟緊出嚟嗰啲真係要做準備，因為如果再唔敢落去。点咧？你冇路可走噶啦，而家系冇路走啊嘛，成件事。 所以我觉得啦，真系你嚟紧喺呢啲地方咧，如果有一啲好似皇上啊，或者叶正淳呢啲咁嘅人去带领我哋咧，成件事咪唔同晒咯。 哇！叶正淳啊， 身边你头先好似有嘢想讲啊？ 冇啊！哇！咁有咩？你又想点啊？你真系咁啊！即系我觉得系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咯。你想点啫？喂，我唔想俾人欺凌啊！ 你头先唔系咁讲噶，你头先好愤怒、 啊。你有准备先啊嘛，我而家冇准备， 你又要准备？ 你估我朋友啊？唔使带袋嘅，快啲掹翻出嚟咪得咯？嗰啲啊，啲真系。 扯你唔讲啊，边个吓到飙你嗰单嘢？ 唔系咁讲噶， 唉，唔系，即系我咧。 我想讲翻你头先讲嗰啲笑话好 啊！我哋好有公共性噶，知冇？ 唔系我哋 follow 翻嚟听先得。喂，嗰单嘢都好有公共性噶。吓、啊，有啲人应该系因为咁入咗狱噶嘛，大佬。好有公共性 讲啊！ 我谂住炮打先讲嘛，你而家讲 系咩？唔系啊，你谂住而家讲啊？ 你上个礼拜一讲嘅，你冇嘢啊？ 我哋头先谂住话炮打请佢上嚟啊嘛，喺下边，你又要逼我踢桥嘅真系。 我唔系啊，我系想话你想讲翻话13号，如果佢喺度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啊嘛？你头先同我嚟嘅时候，你有讲噶 咩可以点做？ 即系如果佢喺度嘅时候，佢应该点样做？点样去带领一啲群众？ 勇武抗争咯。 系啊，勇武抗争咯。 系咯，点样咧？ 我唔知佢点勇武、啊， 戴住个面具勇武抗争。 吓、啊，我唔知佢点勇武啊。 咁如果皇上喺度带领群众咧， 射马子咯，咪射啲差人眼角应该得啊。 咁但系又 你射得准先得、啊， 有玻璃挡住、啊。 咁可能嗰啲马子特制嘅咧，强化马子配强化玻璃。 呢啲位置我觉得真系需要，即系如果嗰日咧，或者系嚟紧咧，呢啲咧系真系有一个好似阿毛王咁样话斋咧，系一个团体运动咧，有一个团体去 control， 有啲皇上 群众运动， 系有啲皇上呢啲咁， 唔系啊，千祈唔好，我反而我唔赞成团体运动，对唔住，我真系唔赞成团体运动。 即如 你 Occupy Seattle 都系一个群众运动嚟 ，Occupy Seattle 你唔系一个团体运动嚟噶， 佢边有皇上咁英明嘅？ 唔系，同埋另一样嘢就系话，你群众运动出现嘅问题就系话，肯定会有一啲人比较激进啲，尤其是嗰晚咧，因为如果村民嘅即系朝早去嗰村民同埋团体咧，其实得四五百人嘅啫数尽，但系夜晚嘅时候咧，应该已经有800到1000人咗， 系过啦， 咁所以系其实有好多系市民啊 join 呢件事，而因为嗰啲人嘅成分咧，俾人沟淡咗咧。同埋相對嚟講咧，得1000人到咧，其實都係少嘅。只要你有10個人入面係比較激進嘅，會煽動到人嘅，其實會已經係會有一堆人去做。 但你團體運動個團體始終唔帶領呢個係香港嘅運動啊嘛，佢都仲係村民主體啊嘛，咁樣搞噶嘛。 唔係啊，好老實講，嗱，熱血嗰班不停話係全港嘅運動噶。 咁佢去咗邊啊？嗰日？ 咁人哋準 唔係你嗰日見到有㗎嘛？你見到預備 緊 有記者 嘅 採訪， 有記者採訪，但係冇 official 嘅人出嚟抗爭啊嘛！ 人哋隱匿咗喺群眾之中啫。 點解要隱匿？佢有咩藉口啊？方東興 唔係好似話 點解？ 好似阿鬱敏話俾阿達聽唔咩啊嘛？ 點解啊？方東興有啲咩藉口 啊？我就係知道話佢哋今次係冇。即系我有啲朋友就系、是、即系都系热血公民嘅手足啦，咁佢哋嘅答案就话今次我哋冇行动，不过咧就系、是、自由去嘅咁样。 点解冇行动 咧？点解冇行动 咧？哦，咁我唔知道、啊。点 解上次有，今次冇 咧？啊，佢冇回应到呢一个问题。 哦，但我觉得如果上次有行动，就唔应该因为上次嘅唔愉快而今次唔行动、啊。应该 我下意识令我觉得好似系。冇咗个首领，佢哋就唔 嗱， 跟住但系个首领又好搞笑， 如果成嗌我名嘅屌你， 嗱就有人 屌你啊， 嗱就有人咁样讲嘅， 系 话 点啊心啊，屌你真系成日嗌我名，你真系 六月六号嘅时候，阿皇上带领群众去咗作咗一个抗争，得翻嚟嘅咧就系嗰幅你整，唔系你整，阿 Cousin 整嗰幅。 念力抗共。 我再讲一次，我唔识整图啊。 唔系唔系，啊头先根据阿毛旺斋讲， 唔系吉神整嘅。嗰张念力抗共就唔系吉神整嘅。 你算啦，你嬲唔到噶啦。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要兜我，一定要兜我。 唔系我整啊，屌我唔识整图啊。 哇，你又我抗共嗰张图。 嗱呢个好老屈噶。 咁样咧。佢哋結果得到呢張圖，咁所以佢哋就心灰意冷，咁十三號就唔去。 我覺得唔應該咯。我覺得係如果你認為呢件事係全香港人嘅事係啱嘅話， 但係全民幅圖你整喎， 全民啫。咁我真係唔係，我真係唔識整圖。 我覺得佢哋係即係冇咗手令就唔掂。 唔係啊，我 手令又唔去咁樣。 如果你哋團體一致認為呢件事係全香港人嘅事，咁點解因為啲咁小事一啲所謂誤會而唔出嚟咧？ 唔係唔一定淨係誤會噶，同埋可能因為官司在身咯，即係你俾人 charge 緊一條罪啊嘛。葉寶林都冇去噶， 但係阿明成身都係罪喎。 咁係喂， 仲有 葉寶林都冇去， 都有罪。 未，葉寶林都冇去啊？你唔諗下點解？咁點解葉寶林唔去咧？上次佢又有去啊？ 咁我不嬲都唔鍾意佢 㗎。屌咁咪真 係。唔係我未成功喎、啊。就唔好放弃梦想㗎嘛。 哇 我认真啦。嗱图呢我因为你一讲图我就真係认真同你讲我唔識做图㗎所以一定唔係我。你嗱呢样嘢就我就要好认真讲。 同埋咁你个。咁你正直㗎嘛。 咁你话未有梦想未。 不会。 梦想未达成又唔好放弃㗎嘛。咁喂呢、這个真係吓。啊拯救新界东北是我哋全香港人嘅梦想嚟嘅， 哦，即系 喂，但系你啱啱咁样谂咯，我即刻真系谂到啊， 点啊？ 可能真系有你知道有啲嘢人类总是要重复犯错啦。 点啊，宝？ 可能有人咧就喺个 group 入面就问皇上：我们会否与村民女应爱合？ 财不护， 屌！屌， 唔系，即系我觉得咁啦。 佢未来数年会否一齐、啊？ 我觉得，我希望吓、啊，希望啫。我唔系呼吁，我唔真系唔敢点呼吁。我希望大家谂下，做好一个，如果可以嘅话，做好一啲心理准备，星期五出嚟咯。 系啊， 如果唔系，真系冇咁嘅心理准备嘅，就唔好出嚟，同埋唔好笑人。我觉得嗱，你一讲叶正常，我点解咁捻兴嘅？喂，屌你自己一系你出嚟啊嘛，你又唔肯出嚟喺屋企话啊，我冇眼睇啊，打机好捻过，咁你讲乜鸠啫？即系我有个朋友讲好笑啊，朋友喂，咁你又唔肯明？即系我朋友讲笑嘅啫，佢话你唔明啊，你几时耶稣？你几时见过耶稣喺呢个世纪行出嚟带领群众，仲要展现神迹嘅？冇噶嘛？我话你唔系，即系佢话你信就信。唔信就都冇辦法㗎、 啊、 我話你唔係認為正常係耶穌 喎。唔係嗱你咁講，嗱你咁我即刻可以反駁你有 耶穌喎、 啊。上年嘅六四陳雲佢話佢作個法，所以就 耶稣啊， 是但啦，咁中国耶稣得唔得咧？ 但系佢话今年系会 唔系耶稣啊？ 佢话会即系五雷军祭坛嘅。 嗱， 佢旧年话今年 唔系，总之上年佢风波换雨， 错。我根据新马讲法，因为今年女娲沟捻咗耶稣系蠢嘢，挂住蠢嘢，所以冇五雷军顶，得未啊？因为同女娲拍拖。 即系一切都系女娲， 唔系即系我觉得我虽然我朋友讲笑，但我你唔系 认为耶稣嘅样， 即系当你 答罪， 当你喺个键盘，你喺个公众嘅 Facebook， 你讲啲咁嘅嘢，你话人哋应该点点点，跟住可能系唔好话你嘲笑啊，语带讽刺，我觉得咁你出嚟咯， 嗱你唔可以咁讲噶吓， 我冇笑人先， 唔系嗱，我公平地咁样讲咧。呢件事呢即係葉正淳呢个人呢就好似江湖告急入面嘅关公咁样。关公嘅讲法系咩嘢呢？警察又拜你，贼又拜你，咁你究竟帮边边呢？佢就话神呢家嘢得闲就蒲出嚟。咁啲人先会觉得好靓㗎嘛。 哦原来係咁嘅。咪即係我 咁所以佢其实係有冲过出嚟 㗎。係。 啊嗰啲 V 殺仔呢喺度占路啦，佢係曾经闹过呢个叶宝，唔係叶宝啦，闹过正义呢、這个咩天主教正义天主教正义联盟嘅孔令瑜呢就话要佢哋收返埋唔好占路啦。咁亦都喺呢个科学馆呢冲击呢个论坛嘅时候呢，叶正常就好勇武嘅出嚟呢就捻住呢个保安嘅颈㗎嘛。咁当然事后发生咩事大家都知道啦。 但呢个身体好兴 㗎。好兴㗎。喂呢个咁样讲住炮打先讲嘛。 好啊好啊。 咪即係我都係讲一样嘢囉，唔好嘲笑人囉。我认真嘅。有啲人真係冇准备嘅就真係冇出嚟。唔出嚟嗰啲唔好笑人哋。认真。而家已经冇路行㗎啦香港。 唔好再搞呢嘢、啊、去分散成个运动。 其实 冇路行 嘅。嗱，好老实讲啊， 你无谓啊嘛，你喂成个礼拜又充斥住啲咁嘅歌词嘢，你都冇意思啊嘛。 唔系，嗱，好老实讲，我觉得咧真系二十号都好咧，即、就、系、是、我哋自己大家点嘈顶完先啦、啊，搞掂之后自己你即系中意嘈嘈饱。 唔系，我乐于见到，如果叶正淳二十号出嚟，我乐于见到啊。 即系嗱， 同埋 我 嗱，我讲明先，我冇胆冲嘅。 嗱 ，sorry， 即系俾我讲埋先。 我讲明先啦， 因为即系嗱。好似宝林又好，黄仁达又好，叶正淳又好，边个都好啦。喺二十号，即系喺十三号又好，边日都好啦。如果你哋真系带领群众，或者你哋自己冲咗入去嘅话，冇人会话你哋噶， 冇噶， 只会大家会真系做到嘢，真系做实事。 系啊， 即系喺呢啲位，冇人会去将啲成见摆上话，喂，你冲咗入去，我屌你正扑街，你累晒全港嘅，冇人会咁 闹嗰啲先扑街。如果咁样， 系冇人会咁，调翻转有人闹你嘅话，我哋一定会誓死 捍卫。系啊，我冇胆冲入去，不过我死剩把口。即系如果有人咁样闹你，我调捻翻转头得。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喺呢个运动入边，始终有个矛盾喺度啊嘛。你话发大发唔到大嚟搞，但系其实个个都知道嘅、嗯。但系只不过系问题就系话，佢哋认唔认同嗰个手段咁解啫嘛。即系睇住电视。 所以既然佢话 Baby Kingdom 咁多师奶，其实应该喺呢几日里边尽一个方法，即系不惜一切拍条片又点都好，有人抢你奶粉。我唔系讲笑啊，喂，我即系虽然我头先讲笑咁讲，系 work 嘅。你揾个师奶。蹬啊蹬下就出嚟，救命啊！咩事啊？咩事啊？怎有人抢我奶粉啊？抢我学位啊？点解啊？咩事啊？成扎丧尸啊！嗰边东北啊，拆捻咗我关啊！喂 ，OK 喎， 其实 work 嘅喎 ，work 嘅，我唔系讲笑，真系认真。你冇办法，香港人就要咁鬼形鬼声、咁形象化，佢先识惊啊嘛。 方东可以靠你， 冇办法噶， 关我咩事啊？ 你扮个 你扮个师奶，阿毛毛扮嗰个阿 Sir。 两个人嘅分唔到边个， 即系 呢个 唔到边个 喜剧嚟啊嘛， 两个分唔到边个，跟住有毛毛，哎，唔好理啊，六月二十出嚟啊，咁咪搞掂咯，咪真系你冇办法，香港人系咁啊嘛， 嗱， 一定要烧到自身利益先识惊。 而其实如果系真系可以令到班师奶都惊，或者佢哋有啲反应咧，其实呢个成功嘅胜算就会大咗， 同埋嗰个策略问题啊，嗱，讲一讲差佬打人啦，Jack 好上咗车俾人打。其实呢我觉得嗱， 个差人好似冇有冇回应过 啊？冇回应呢、這个先大镬，曾伟雄唔知做乜 Q 嘢， 唔回应就似系有 嗱，佢个内容就系话差人扯头发啦、吐口水啦、拳打脚踢佢个头 啦、 踩地下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差人问佢系咪老身，问佢系咪黑社会嗱，问题出现啦。其实系咪有其他嘅帮手可以冇俾人拉嗰啲，认定佢拉上嗰架咩车，记低个车牌 number， 即系下次有呢啲事，大家要分工合作。我就算拍唔到，我阿森华话斋，头先森华都讲啊，喺食饭嘅时候记低佢架车个 number， 因为其实嗰啲冲锋车咧，你系限定每架车有边几个警员喺车上边噶嘛，跟车噶嘛，咁一定系负责几个警员喺架车度噶，唔会有第二啲警员上去噶嘛。 但系好难做噶。即系我喺现场报道噶嘛，啲、 啊、 记者永远净系影住嗰个人俾人塌。 唔系啊，你唔系 我哋 而 家就系 社运人士啊， 我哋讲紧啲群众 群众啊， 社运人士更加唔会做呢样嘢噶。你就算睇到独立媒体啊，或者主场新闻，甚至其他嗰啲会报道社运嗰啲咁嘅嘢咧，绝大部分咧都系用文字描述同埋影几张相嘅啫。 我唔系讲呢样嘢，我系讲话我哋民众，即系我唔系为 参与者啊。 我哋民众参与者嘅时候记低，即系或者你可能话以往啲人冇做，但系可能冇呢个 mindset， 就系之后会去。要去做呢样嘢，点 呢样嘢系方便之后追究噶？ 点解咧？即系嗱，好似话，譬如啱啱 Jacko 俾人打嗰单嘢，我哋睇报道都知啦，拉晒窗帘啊，拉晒成，你根本就唔知边个打你嘅。咁你如果你系真系有一个车牌可以揾到嘅，起码都叫做喺冇帮助之中嘅一啲帮助。 其实呢啲细节嘅嘢咧，一路以嚟都有人向啲社运人士提出过，又或者系一啲参与者提出过，但系从来冇人去做。如果唔系，我点会自己自告奋勇地走咗去做记者，然之后不停咁影啲好细致嘅嘢。 嗱，所以咪就系要去将呢样嘢去散布出去咯。 所以今次 嗱，好老实讲，嗱嗰日阿新比走咗嘅，咁我一路 follow 到最后啦。咁我见人哋拉人出去嘅时候咧，我直情喺停车场口嘅时候。我係聽到有啲應該係 CID 嚟嘅，佢哋就直情係講到明，係話一陣間黃浩明要做佢，係講到明嘅。我係聽到嘅，佢哋啲差佬直情毫不避嫌咁樣喺入公眾人物，即係公眾 公眾開放嘅場合， 唔係呢個好肯定係佢老頂叫佢放任地做㗎啦。 係， 即咗 你係 唔係掹咗邊幾個目標人物？跟住你中意點打點打， 你 中意點搞點搞？ 你明唔明嗰樣嘢係唔係喺一個正常嗱？正常呢啲嘢應該係拉埋一邊咬耳仔。嗱，一陣間咧，黃浩明咧做柒佢嗱，正常係咁。佢哋唔係，佢哋直情喺條街嗰度有普通人喺隔離行嗰時候，一陣間嗰個黃浩明啊做佢， 喂 咁樣喎、啊。 喂，好在阿明係男仔喎。如果阿明嗰陈巧文咁嘅， 奸佢， 亭亭玉立嘅，就梗系老夫出手，佢就大肚噶啦。 系老夫出手， 你谂阿明就大肚噶啦嘛？你第一谂到阿明大肚， 即系呢个呢个油麻地定旺角嘅差馆之后又 旺角 系又嚟到 阿明大肚系点咧？ 车震， 阿明车震噶啦，喺个车度。 你有冇发现阿明行路嗰时有啲紧 啦紧啦？同埋 Jacko 唔係俾人吐口水㗎喇，個塊面唔知俾人射啲咩㗎喇，你要諗下喎， 都係吐啲 嘢。所以我就希望係話今集有聽嘅人試下啦，一眼觀測，分工合作，有人拉上車盡量記低個車牌㗎喇，即係你當然可能你就咁影相會俾人喂喂你要做咩呀咁樣係咪，咁你盡量記低個車牌，你冇辦法幫到幾多少就 係因為真係你俾人拉嗰個人呢，佢應該就冇乜機會去車頭或者車尾望個車牌，我相信 係呀，一捉上去咁你黑布蒙頭，你真係唔知㗎喎， 尤其你未知上去嘅時候發生咩事嘛，你落到車嘅時候你都俾人壓走咗， 可能一開車門啲咁多雕道擺喺度呢，條條掛曬喺度呢 可能最后又系得我做呢啲咁嘅嘢嘅啫， 唔紧要，你 都好啊，都好啊，都好啊， 我揸够宇宙， 唔系啊，真系认真啊，有你一个人做都好，即系我梗系希望多啲人做啦， 系啊， 即系同埋真系都系嗰句， 或者你 有心理准备， 你试下叫埋曾卓文一齐咯， 叫唔系佢， 你唔好笑佢啊， 我冇笑佢啊， 佢真系行到好前，即系我同佢都行到好前啦， 好前 啊，系啊， 而且你如果喺啲片嗰度影到佢咧。哇！佢真係好似唔識危險啊！ 嗱， 啲警察衝衝衝！ 嗱，我老實講啊，好老實講，講開阿曾卓文，真係我嗱，我真係冇笑佢，我真係話叫埋佢一齊做。我嗰日我係見到係臨尾俾人哋拉嘅時候咧，咪啲防暴警察嚟圍曬圈，我唔知你嗰陣時係咩度啦？ 喺度啊，係 圍曬圈嘅 喺後邊。 跟住圈入面，我係見到曾卓文同埋阿李卓仁喺入面嘅。咁佢哋想出嚟嘅時候咧，啲防暴警察就唔俾佢出。咁喺度理論緊嘅時候咧，後面無啦啦舉黃旗。咁黃旗係警告。切勿再咩推撞咁上下啦，跟住舉下黃旗呢，冇佢哋繼續企喺度理論緊啊，無啦啦個白衫叫前面個警察換旗，換咗支紅旗，就寫住紅旗係咩，就係、是停止衝擊否則使用武力，我已經 O 咗嘴吓，佢企咗喺度冇喐过，佢同周长文两个企喺度咁差佬理论紧，佢边有冲击过啊？你无啦啦咁样磨，我嗰刻我已经忍唔住，我屌鸠嗰个白衫屌个老母啦，已经系我指跟住屌。 下次啲示威者应该整支黑旗啊！觉悟，你而家又警方正在使用武力。 唔系啦，嗱巴打已经喺高登又发布咗， 我睇咗、那個， 已经系发布咗民间，我哋整翻啲警察，请勿再冲击市民。 有引用咗纽伦堡嘅， 系啊，好多噶，好多警察停止冲击市民，否则我们继续冲击。 唔系，即系咁啦。我又唔系笑曾卓文，但我突然间谂，一讲起曾卓文，我谂到样嘢，佢曾经喺呢个薄扶林上边咧，话咧啲沙马翻嚟咧，洗好多次先好着，如果唔系着死人嘅。咁不如叫阿曾博士即係攞啲新嘅衫咧，掟啲差佬咧，等佢中毒致死都好嘅呢个。喂，呢一节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再讲。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一百八好特别，我系萧阳元。 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好，翻嚟第三节，喂，补充一样嘢啊，咁入主题啊，有一样嘢就系唔好再话差人都系打份工。如果个差人打份工系可以唔需要明辨是非，明知上司嘅命令系错嘅，都可以照执行照做嘅，佢系要接受法律制裁。 纽伦堡啊， 绝对系要接受制裁。你唔好话唔可以话佢都系打份工去帮佢开脱。 你有冇考虑过有个即系有啲方法系？要锄死一两个差人， 我都系咁谂噶。 等 我都系 等班差人以后都唔 系啊，我都系咁谂啊。当你其中有一两个系因为呢件咁样打人事件而搞到冇得捞，仲要入册嘅话，其他人就唔会立乱。即系你起码嗱，你大家睇过一套戏啊，在座唔知阿无望有冇睇过啊？方东你一定睇过阿 Feel Good Man， 嗯， 即系呢个义海雄风。好簡單，就係、是、一個軍人接受咗一個叫做紅色 Red Alert 定唔知 Red Code 嘅一個指令，就係將佢個 team 個軍隊裏面最孱弱嗰個喐 Q 咗佢，殺咗佢就咁。佢話呢個係我接受咗上司命令，上司要咁做，但係最後尾佢係被判有罪，係錯啊，唔係上司執行要你執行你就要做，你要有一個良知判斷，如果呢樣嘢係違反道德嘅、違反人權嘅，你係唔應該做。 又或者用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就係話。你阿头叫你军队开枪啫，你可以射歪噶。 系啊，二次大战已经系咁啦，有人系咁啦，所以即系唔好再有啲，即系嗱啲人香港人成日话，诶佢哋都系打份工嘅错，你咁讲就只系要增加呢个社会嘅市民更加愚昧嘅啫，千祈唔好咁样讲吓、啊，打份工都要顾道德噶，吓、啊、要顾法律嘅。错咗就系错咗，唔可以话用佢都系打份工去帮佢开脱咯。咁啊，好似关于622有啲嘢讲下。 622咧，即系其实系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嗰个投票啦。咁啊，其实咧就都如火如荼噶啦。咁样咧， 但系我入唔到去，你入唔到啊？有冇人入到啊？喂，呢几、那个电子投票啊，无网入唔入到啊？ 系， 我依家试下先。 其实呢几日呢几日就有模拟投票啦，就等大家熟习啦。 我就入唔到去，连模拟都入唔到去。 即系做个 dry run 就睇下嗰、那个系统有冇事。咁但系咧就结果 好 dry 啊。 咁结果过去两日咧就濑晒嘢啦， 濑晒嘢。 咁因为咧其实 当你一传送嗰个图咧，佢咪有个图像显示等你认知你唔系 robot 嘅。 系 一传完嗰个之后就话资料传送错误咯。 哦， 成日都系咁咯。 系咁样咧。就民意研究计划就今日咧就出嚟讲就话咧试过喺20秒之内咧系录得超过100亿个嘅 request 啊，咁样 录得几多毫米嘅雨量？ 系咁即系话咧，佢都基本上可以肯定咧呢只 DDoS 嚟噶啦，咁样即系 又系 DDoS。 你而家系话你想爆料系由香港嘅黑客？ 据消息所讲咧，就嗱，其实过往嘅玩法咧，就都系北面嘅 DIP 嘅，咁啊，其实就有好多方法可以去隔走佢嘅，咁 嗱，而家个西咧四方嘅，西走佢， 咁今次咧就又头痕啲嘅，就据讲咧就系、是、都唔用上面噶啦，因为即系都有晒方法去对付佢哋，咁、啊今次咧就系、是、本地嘅 IP 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咧係有揾一啲譬如話 Cloudflare 啊，或者Route 53，即係Amazon 嗰啲嘅服務咧，係幫佢分擔一下呢一類嘅流量。咁但係咧就 好專業喎、啊，今次 咁基唔係，其實之前中過招之後咧，已經有人俾過，其實。應該話佢哋唔熟啦，咁但係即係普遍嘅民間 IT 界咧都俾咗好多意見。 但佢搞掂咗新聞嗰個問題未啫？去到現場可以投兩票三票嘅。 哦，咁呢個係佢哋系統設計嘢啦。咁但係 我有信心可以投十票啊。 係，咁但係佢個系統嗰個問題就係講話而家講緊話嗰個系統癱瘓嗰樣嘢咧，係而家講到話，即係據佢哋所講咧，有三間入邊有兩間咧就唔肯做佢哋生意啦。 嗯， 系啦，因为就太劲啦，嗰个攻击咁就 哇，我已经去到中文拣选择语言嗰一页已经 communication error 咯， 系啦， 咁啊咁早。 咁早已经系话， 我捞咗好几次。 我系要出到嗰个 robot 嗰个图先咯，即系个图先会。 呢个系几头痕 嘅。我哋真系先知嚟啦，一早都话俾你听，嘥咁捻多先去搞个电子公投嗰个。 无论有冇电子公，嗱，无论电子公投有冇俾人 hack 到啦，我都鼓励咧，一定要投实体票嘅。 系啊， 虽然大班都话冇乜用啊，大班话屌投嚟佢都唔 Q 你咧，唔系呢个唔系。你系都系要尽咗自己市民，如果你系觉得有问题，你要行出嚟，行出嚟嗰个人数系一个民意嘅彰显嚟嘅，出嚟投咯，攞喂，同我女朋友讲话，喂，我哋今日拍拖去投票咯，喂，三个钟头企喺度排队，系咪先？一路排一路诊下嘢几好啊，睇戏 一路排 睇戏钱都悭翻，系咪？人哋又有戏睇， 人哋睇戏钱悭翻， 系咪？人哋有戏睇，系咪？你哋又有得威，系咪？几开心？唔系，即系我眼面认真嘅，即系你排几个钟都好，你系一个民意嘅彰显，咪塞爆你大咯。影记得要打卡，影张相上 Facebook， 我哋嚟咗有几多人？有乜嘢唔妥？清嗰张卡先，有乜嘢唔妥？即刻开手机拍低佢。尽量预留你手机有足够嘅空间，有乜事发觉嗰日有唔有人搞事，即刻拍低佢。呢、這个就系民意嘅彰显啦。所以我系唔赞成投电子公投嘅。虽然实体票都可以深埋呢啲扑街咧，一个人投十票嘅吓。咁、你今次唔好啦，知唔知啊？ 点解啊？ 即系除非唔系，我都系唔赞成。咁你即系搞成件事系冇公信力啊嘛。哇，仲公道啲先得噶。 咁但系今次，但系我系会投十票真普联或者十票学民方案噶嘛。 我惊投十票民建联。 佢嘅真实投票咧，其实到时会唔会有问题都未知噶。而家即系 即系你嗱， 我觉得佢应付唔到 咁多人手啊，用电脑啊， 今次放到你老老柒柒啦。你话如果佢会改善嘅话咧？如果是都过我哋嘅经验话俾我听，参与过呢个占中 D D 咁好似咧，佢系唔谂会过嘅， 唔谂会嚟呢个， 依然顾经验嚟嘅， 系依然顾我嘅， 依然顾我。 阿毛毛都唔 Q 骚佢哋而家都， 只会话俾你听佢到时嘅改善。 我仲记得第一日 咁多部机， 我仲记得第一日嘅 D D One 见到毛毛系一腔热诚去到，即系同我打个招呼。跟住之后，我发觉佢都好冷淡啊！呢班友依都唔理人嘅，唔鬼理佢。 咁我都想意见，我都好想知佢即系嗰日你。現即係實體投票嘅人流，你點應付咯？即係同埋佢而家嗰個系統咧，佢都會做即係做一個身份證驗證噶嘛。如果實體投票，咁佢到時如果咁樣做嘅話，佢又用翻佢嗰度系統，會唔會都跪低咧？ 有咩發表啊，老毛啊，毛毛？ 但係其實我諗當時即係喺呢個早年都曾經試過呢個民間選特首，已經做過 鍾庭耀嗰次。 都是鍾庭耀啦，依家 系， 其实嚟嚟去个 project 咪又系佢做，仲要使睇下先，一二三四五 六位啊， 六位数字啫咩？ 六位啊， 六位数字做个 project， 如果唔系点使筹期啫？佢当摆 project 咁样做噶嘛，所以佢先有啲 control group 嘅啫嘛。咁成件事又系学术同埋呢个政治兼备嘅，咁但系仍然系出现咁多问题嘅，你就唔好再话你 immature 或者咩成啦，成日话第一次做第一次做第一次做，你做过电子投票噶啦？ 咁佢咪我同你讲话，今次系2014年第一次做， 唔系点都好啦，行出嚟啦，即系我觉得咁啦，星期五冇心理准备就唔好出嚟，但系622嘅投票一定要行出嚟。即系呢个唔痛嘅啫，唔会俾人搣价底，唔会俾人搣大髀噶嘛。 但系如果系622，我都未整好，咁点算啊？ 唔系佢未，唔系佢实体票站咯，佢一定要用人手同你搞掂佢噶。即系如果佢到时冇得好似上次森麻咁用个 iPad 搞嘅，佢咪人手同你登记咯。 可唔可以手写啊？ 系啊，喂，其实我觉得仲着数啊。手写完你咪即时夜晚喺一个公开嘅票站点票咯，俾全香港媒体都监察到嘅。系嘛？应该要咁。 咁嘥六位数字做个电子系统都 不嬲都叫佢冇噶啦。你大佬睇翻，唔该睇翻上次嗰个咩人民力量嗰个咩占中咩后援会搞嗰个啊！我同阿森话屌到佢板板声啊，就系屌大庭屌到佢板板声啊！你喂大佬，你明知系又易作弊又成，点解你仲要搞落去啊？劳民伤财咧？ 佢答咗我噶。 喂，最惨系你系筹期噶啲钱系市民噶，唔系俾你咁嘥噶。 嗱，佢答咗我噶，公道啲讲。 系咩？ 佢答咗我点解要咁做噶？ 佢答你嗰个答案系咪 S P I N 啊 ？Spin 唔系 Spin 啊？记得我屌鸠佢咩？我话你唔谂 记得啊！ 我同佢我直情忍唔住爆冲，你唔好再鸠 Spin 啊！你直接答我啊嘛！ 唔系咁，佢仲要系 Doctor 嚟添，咁 系 Spin Doctor 啊？鸠 Spin Spin Doctor 佢话咩嘛？佢话系因为佢自己嘅决定啊嘛，系冇经过民意嘅授权。 大家要搵翻条片咧，一个超人博士对一个 Spin Doctor。 大家睇翻条片啦。 唔系，同埋翻嚟最后件事系够噶嘛？即系点讲好咧？我去睇医生嘅时候，个医生就问我， 有 spin 嚟啊？ 唔系。真系我真系睇医生，咁个医生就问我，因为佢本身都对呢件事有关注嘛，佢都问翻我，其实嗰三个方案有咩分别咧？ 唔系，其实而家投方案系冇， 唔系第一件事佢又问嗰三个方案其实有啲咩分别？我都唔系搞得好清楚，我睇完之后都系一头雾水嘅。点解要拆开三个咧？第一，第二佢就话点解咁多人提方案，你唔一次过俾晒佢去投咧，而系得嗰？唔知几多千人， 当初俾当 唔系就系点解得嗰几千人投完之后再俾翻公众去投？ 唔系当原本系 D day one D day two 有去过嘅先可以投，但系佢 D day three 突然间改，佢突然间改，只要你啲人去票站，佢就可以俾你投。 但系问题系你个宣传好少啊嘛。 哦，咁呢个系第二个问题啦。但系佢系开放咗嘅，即系 我即系好似咩咁啫嘛，新界东北咁啫嘛，我饮你入嚟噶，但系俾尽你咪二千人， 系咯， 唔系啊，如果戴耀廷肯扮阿元，咪冇事咯， 系咯， 而家黄之锋扮完，戴耀廷扮咪冇事咯，咪多 说这些你真系， 佢扮完会点咧？ 唔系、啊， 扫台啊，唔好再讲啦，要再说了， 唔系、啊，如果我觉得戴耀廷仲有得扮，咪有个灰色衫、灰色裤个。各位湿咗一笪 嘅嘢， 戴耀廷扮嗰个影翻张相。如果六二之后冇投票，我就咁噶啦，咁OK 喎。 系喂，咁大家对于六二二，即系我真系呼吁啦，六二出嚟啊！无论你六二零新界东北未准备好，就真系唔好喐啦，准备好就出嚟啦。但系六二二一定未准备好都要出嚟啊，因为唔痛噶，出嚟投票表态系唔痛噶，同埋一个民意彰显嚟嘅，唔好错过呢一个。 但我痛完之后，我仲出唔出到嚟咧？ 咁呢个你自己谂啦。 我想知之前唔系有啲组织话唔好去嘅咩？ 边啲啊？ 即系杯葛啊， 即系支持占中，唔系支持占中嗰啲就系政棍 啊，类似啦。咁嗰啲佢哋而家，我冇听啊，我想知道佢哋而家立场 转咗啦， 转咗啦咩？转咗啦， 转咗啦， 转咗啦， 呢个转咗好耐啦。 哦，头有尾摆， 转咪好咯。唔系我好公道啲讲，我今日唔想话抽唔抽佢哋水，就系话喂，如果你都系支持， 你知唔知道我有个朋友啊？佢讲咗一句说话呢个礼拜， 佢话咩啊？做人真系好辛苦啊！ 唔系，佢唔系，佢 系心火如驾驶， 佢未觉醒，佢未醒悟嘅呢位弟兄， 问谁未觉醒？ 呢位 唔系啊，问你吓，冇呢下，跟住边度有奇地位？ 呢位弟兄未醒嘅，佢仲调翻转无啦啦抛低一句话 手足啊！ 我从啊系啦系啦，但我唔系佢手足。 咁边啲系佢衣服啊？ 系唔知道？佢话我从来都唔好花生噶。 咁点啊？咁啊唔好识。 即系佢话即系唔知无啦啦突然间讲句咁样嘅嘢，我完全拗爆头，唔知佢想讲乜。 咁你咪问佢 即 系乜嘢啊？ 佢意思即系话咧，佢后来即系我从佢嘅对话入边咧得出咧，就系基本上就系试我。平日做嘅嘢咧，佢覺得我就係好花生啦。 咁唔好理佢咯。 喺社運呢啲都係好花生。 唔好理佢咯。嗱，我都唔想抽咗，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如果佢轉咗嘅，係支持六二二要出嚟投票嘅，我樂意見到啊。呢個真係民意彰顯，冇問題啊。我唔會笑佢，我唔會抽佢水。 嗯。 你唔好話嚇，好似上個禮拜唔見人，跟住又話人哋唔勇武，咁就唔啱啦，係咪？我冇抽水噶。啊、想抽水梗系听阵间搞乜撚啦，去边啊广播梗系听下 Evan 讲啊，几劳气啊嘛。 喂，等下先，等下先，等下先。 你讲上集啊？ 系咯，广播讲起广播我嬲啊！ 等下先，等下先。 系 郁文几点走先？ 10:04， 十点四 系 啊！佢今日都好忙啊，忙到连去警署报道都唔记得咗嘛，佢 系啊， 系啊。 叫翻啲世界妹， 可能唔系， 叫啲世界妹提佢咯。 可能佢同阿卢觅雪做紧实习，唔系即系试紧吓 实习， 即系大家对紧稿，可能系啊，咁所以就讲唔切。 咁点啊？毛毛有咩 suggest 咧？ 翻工威早过去走噶，有冇人讲呢单嘢啊？ 哦， 我仲要喺门口见住佢走噶，喺个秘密通道门口嗰度见住佢走噶。 急急大师唔知嘅， 但系范国威冇去咩嘛？冇去广播。 唔系喎，嗰日其实我哋做错咗样嘢。嗰日我哋都见到范国威嘅，我哋佢好急速咁喺我哋身边行过，我仲同阿心华讲：哎呀，唔记得问佢，喂，金金大师啊！ 我知。 喂，但系阿金金大师，你嗰日 金金 嗰日你见到金金大师嘅，补充埋啲花水啊 ，Master 金金 ，Master 金 ，Master Kim。 当人群开始冲去撞门嘅时候， 系你讲系613啊？ 咁我企喺呢个花生最前线入面咧，咁啊，梗系随住呢个战线向前移啦。咁啊，你就见到咧，霎时之间喺人群里面见到呢个金金大师向住我迎面而来，向后走嘅， 即系个逆线行嘅。 系，跟住我梗系捉住佢，喂，你去边啊？你作为呢个本土派嘅代表，你点可以临阵退缩噶？咁佢就喂，唔系啊，走先，跟住走咗啦。咁我谂住。唉，算啦咁，但系好惊奇地喺临尾，大家话手拖手俾人拉嘅时候咧，咁我见到金金大师喺入面噶， 觉悟咯，人哋咪 觉悟啊！佢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本土派嘅先锋代表，佢唔可以就咁走咗去，佢要承担佢嘅责任。 咁所以咧， 所以佢就坐喺度俾人拉咯。 但你有冇睇到俾人拉嗰阵时候有几多个品牌嘅镜头喺度？ 品牌？ 有冇啲咩 Sony 啊、Pentax 啊、Canon 啊？ 乜有啲咁嘅嘢嘅咩？ 嗰啲镜头啊！ 哦， 嗰啲我见唔到，因为我去喺嗰 咪好难冇镜头，等俾人拉好啊！ 系啊， 有为。 因为其实嗰阵时我就行，佢哋正式开始俾人拉嘅时候，我出咗去门口警车嗰度，即系头先话我话就系听到话阿明话俾啲差佬话要做佢嗰阵时，就系出咗去门口，因为我收到风话门口会系拍晒啲车准备拉人上去啊嘛，咁喺嗰个位睇咯。 唔系点都好啦。 今有冇一幕系俾人影到，即系警察一字排开咁等佢走出嚟咁样噶？ 冇、啊，但系我相信如果金一个人企。喺度吓死晒班差佬啦！定 人哋以为陈 又用念， 好似毛哥， 唔系啊！人哋以为陈果嚟嘅，佢同阿陈果样好卵似嘅，佢真系好似陈果样。 其实佢可以嚟话我系嚟取材拍红 man 啊！我 即刻冇事， 我话咩啫？我嚟拍红 man 二啊嘛！ 但系咁、啊， 要咁样讲先似陈果、啊。 即系港台记者礼拜五嗰阵时都俾人箍颈，都俾警察箍颈， 喂，罕有地 醒 招 添啊！ 即系一个。 因为玩大咗啦嘛， 政府机构谴责另一个政府机构 玩大咗， 谴责警方、啊。 其实警察已经好耐冇咁样对啲记者噶啦，因为即系知道呢啲好头痕嘅，即系咁样得罪咗啲媒体。咁佢哋头先有回应噶啦，已经咁就话咧吓，就话警方高层非常重视呢件事件，就话会跟进了解。嗱，但系对于其他嘅指控咧，系冇回应过的。 系天方夜谭噶。 佢冇回应过。 系 佢话 实心啊，你讲埋。 佢话咧，佢我谂佢嘅意思就系话咧，个记者咧嗰阵时冇展示佢嘅记者证，所以个安排上面有唔同。 嗱，无望你要展示你嘅记者证， 即有啊， 我哋印埋件 T 啦，又系印落件 T 度啊。咁你嘅記者證 咁係咪即係差 人？咁唔得， 差人係咪講到明？即係以後有記者證佢就唔打，冇記者證就打。 唔得， 現場講，我真係因為我本身配咗本土新聞個記者證啦嘛， 係。 然之後喺立法會嗰度咧就攞埋佢嘅臨時證啊嘛， 係。 咁嗰啲 secure 其實通知我咧，你一定要隨身帶住啲咁嘅嘢，我已經心知不妙 啦。係啊，因為佢喐啦。 嗱，我要呼籲所有媒體包括本土新聞。除咗有記者證之外咧，要整埋記者衫啦，同埋 冇用啊， 同埋記者褲啊， 冇用啊！你知唔知呢樣嘢？呢樣嘢係好咩？呢樣嘢係好呢樣嗱，咁呢個梗係啦。唔係呢樣嘢係好悲喪個身形啊！如果身悲你著，人哋一定會話你嗰張係假，因為變曬形。 屌你講呢啲 警方後來仲有話，佢話咧。就呢喺呢個互相尊重同埋呢希望大家體諒嘅基礎之上呢係同傳媒保持良好關係。 喂全夠數啦 即係兜啦 大佬點體諒佢呀、啊、人哋而家話上咗個警車之後俾人扯頭髮吐口水嘔打。 佢嗰件嘢 好耐仲冇叫 我諗。我諗佢哋而家個做法就係、 是。係咪因為警務人員好耐冇出過火所以咁樣做呀我哋睇量你 佢哋个做而家嗰个做法就係呢总之同媒体嘅关系呢唔好搞 唔 好得罪媒体。係啦就 唔 好搞 佢媒 体。 得罪香港电台真係大镬㗎喎。 即係佢总之唔好俾媒体日日做你。咁佢呢去做其他嘢呢上面老细就冇乜理由呢係要即係会令到下面班呢係要反抗嘅。咁样。即係现行嘅生态之下。 你讲緊 RTHK 嘅係攞机影相嘅定话成咩 电视部啊佢寫电视部嘅、 哦。 电视部唔同啊。电视部 系 专拗颈啊。 佢哋系冇最冇资源 嘅。因为连电台 电台都收编嘅时候，电视台用咩啊？电视 部系最冇资源嘅部门嚟噶， 电视部系最反， 但 系反噶嘛。 其实如果佢当初过咗嗰笔拨款咧，佢哋开即系其实因为电视部本身系谂住开一条24小时新闻台噶嘛。如果真系开咗嘅话，我系好难想象咧，即系呢佢哋应该嗰班友日日都系咁播。 唔系，佢依家31台、32台试播 一 套 啊， 系啊，佢试其实个试播应该要播新闻片，就唔好净系出 TikTok。 应该话31，你阿麦嘉伟嗰个几好噶， 试点31 系啊， 系 嗱咁啊，仲有咩补充啊？毛毛有冇想讲？ 真系你哋花生台不如出翻个记者证啦。 有谂过，有谂过。 立法会出记者证系比较容易啲嘅，即系你当然啦，你作为一个媒体咁出咧。 我哋其实我同阿森华已经同阿陶君人讲咗噶啦， 咁你应该考虑下。 同埋我亦都叫 我谂住， 我亦都今晚 我好认真噶，我谂住咧就系叫阿陶咧就系走呢个华人民主输出呢个记者证，然之后咧我会一定影住你嘅。 我会先叫阿陶咧就出记者证先，跟住我会。谂住同阿孔令如讲，出埋记者衫同记者裤俾我哋。 如果咩？如果 你应该考虑 阿土 死啊！ 失 礼， 失礼，失礼，失礼，失礼。如果阿土真系用呢个华人民主书院出俾 死啊！你左交， 但系 左交。 喂，呢招其实应该得噶，即系以后咧啲网台嗰啲主持咧，全部都申请呢啲，即系喺未俾呢个制度未被玩残之前咧，申请 嗰啲 EETV 啊， 跟住佢其实应 该要系有记者证啊。 如果真系佢见到记者证，就即係佢有驚嘅話，其實係有啲用喎咁樣。 我真係嘅，由呢頭咧就喺兇神惡煞對住啲示威者，但係嗰頭見到我有記者證咧，見我都差啲 即刻好客氣， 即刻扶埋我喺一邊咧，咁就話。 我谂住咁样啦，咁样嗱，6月20号咧未整一次个证住噶，我不如搵啲嗰啲墙纸啊，挑个字，加个字，写啲记者两字黐喺链头。 黐线，不如你 写住记，右边啲写住者， 正宗爱国 系 啊，屌只咪左边啲写住记，右边啲写住者， 我认真 记者，可能我抄睇错咗忍者。 点啊？ 睇错咗点忍者？ 你两个搞乜嘢？ 喂，有冇嘢补充先？冇嘢，我想介绍啲嘢。 系 有冇嘢补充啊？ 冇 冇 冇。 咁啊， 临尾介绍套戏啊嘛。 临尾三分钟，我想推介咧，因为听今个礼拜四会上画，有一部戏叫《逆权大作》。 哇，好睇喎！ 我觉得 你之前好似睇咗 咯，睇咗啦，睇咗啦。 好睇， 但系听晚咧，占中咧，和平占中咧会攞呢部嚟筹款嘅，有一个二影嘅。呢部点解话好睇呢？其实佢系根据南韩第十六任总统卢武铉嘅事迹改编，就系、是、佢原本系一个即系读得书唔多嘅人啦， 高中毕业 系啦，就走去做地盘啦。后屘发觉喂，唔系我读书知识好紧要啊，咁啊半工读咧，辛辛苦苦啊做到呢个律师啦，亦都系啦，同普通香港人一样，普通中产一样，就系、是、觉得喂屌。你啲嗰陣時你知啦，因為呢個全斗焕嘅攻壓統治 啦， 唔係好多南韓學生又示威噶嘛， 嗯， 又掟汽油彈又剩噶嘛，佢又覺得你啲學生搞事，直至到佢遇到一個即係佢成日幫襯嘅一間面檔嘅老闆娘個仔，俾人捉咗入去，係被失蹤，原因只係佢睇一啲所謂嘅禁書，嗰啲禁書係文學書嚟嘅啫，就被失蹤啦，仲要係被失蹤之後咧就引用。被政府人 都講曬， 國家安全唔係歷史嚟噶，虎林事件係歷史嚟噶嘛，我哋唔關穿橋，呢個唔係 fiction 嚟噶嘛，大佬引用國家安全法， 嗯， 去砌佢山豬肉，要佢認罪。原來國家安全法咧係可以凌駕社會上任何嘅法律嘅。咁呢個同我哋嚟緊23條，甚至乎梁美芬好想將國家安全法搬嚟香港係一 Q 樣。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去睇，即係當然。你睇呢部戏，你唔可能全面地认识卢武铉啦，因为佢冇讲佢之后嘅事啦，点解会牵涉到一啲贪污案件嗰啲，佢冇讲啦。佢总之就系讲一个公民觉醒嘅行动，点解睇到有一个咁冷感？因为佢讲个环境同而家香港好似嘅，就系所有嘅媒体都系俾政府收编晒，俾政府打压。只要你好似系无网呢啲咁正义嘅，要报道真相嘅，即刻俾个报馆喐咗你。或者叫你坐烂板凳，成晚都唔使拎手袋出街，就系咁啦。 好睇， 即系一个咁样嘅气氛啦，atmosphere 啦，同香港系一 Q 样嘅，所以大家要睇呢部戏啦。最后尾佢都系输咗单官司，但系佢个人觉醒咗，亦都掀起一个叫做带领一场政治运动，慢慢就做一个总统啦，就系、是、咁样一个故事。即系我谂大家要去睇下啦。 系啊， 因为太似香港啦， 猪肉锅都唔错。 即系嗰种我系觉得，喂你啲。 你啲僆仔學生搞事啦，阻住我哋揾食，係咪先？即係嗰啲諗法太似香港人啦，係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機會睇下呢部戲，睇咗好睇，亦都推介身邊嘅人睇咯。嚇，我同森華都以為呢部戲香港唔會上，因為我哋睇 screening 嗰陣時咧，睇完係電影公司刻意收翻曬啲飛， 收鳩佢， 似乎係唔想宣傳部戲嘅。系啊，咁而家咁难得有机会上，大家把握呢个机会一定要睇，因为网上睇个版本就好差，我真系尝试 BT 啊嘛，咁网上睇个版本又好差，大家一定要入戏院睇。 好睇呢套真系， 记得呢个礼拜四就上画啦，《逆权大作》 啊。 好，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 Bye bye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